我在世界不巧陪着谁，你可以纵用三月的梦泪，能否保证十年的约会有人放山不归。春风一吹想起谁，有所谓无所谓，只要不后悔。春风一吹忘了谁，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。你会对我想醉，会不会对不对，也难怪我有点累。东篱舍，东人睡，月上草，春风吹到夏天睡。你可以再来几下月的玫瑰，能否守住十年的约会，有人放生不归。春风一吹想起谁，有所谓无所谓，只要不后悔。春风一吹我能想谁，两个泪去拥挤碎。我想醉会不会对不对，也难够有点美。冬日睡月上草，春风吹到夏天